相扑面歌，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，找千次梦幻中心梦，老去人往往，人生是美梦如热望，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，何从何去，去觅我心中方向，风仿佛在梦中轻叹，路过人茫茫。